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一，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星期四啦，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星期四啦，一星期又过咗一半啦，我是小一一。 马小强，我就是简洁明快利落。 你咩都快噶啦，食嘢又快， 嚟又快， 系啊， 去又快， 系咪？咪好咯，咁样。 拜拜。喂，好啦好啦，阿志，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唔知你点得咧？今天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中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有骤雨。听紧大家讲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有呢首歌叫做《中高》嘅。我记得早排咧，阿潮潮即系我哋嘅汽车达人咧，咪讲到电车嘅呢一样嘢咧，即系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全部香港人可以咁讲就系，一定咧系会有一种叫怀旧嘅集体回忆啦。咁但系咧，落唔喺啲新搞作，咁啊见到咧，佢话诶九月有个叫张国荣嘅纪念电车会推出咁样样。我想问啦，大家中意哥哥啦咁样样，你会希望呢一部叫纪念嘅第一部嘅纪念哥哥嘅特别嘅电车有啲咩唔同咧？即系或者里边应该有啲咩咧？你觉得？ 我覺得最低限度咧，唔好淨係得一個殼，即係得個殼就係話，哇，遊到好靚啊！ 唔會，裏邊有好多嘢。 我覺得咧，裏邊咧每個月咧，可能玩一日有一個夜晚，因為我覺得咧，張國榮係屬於夜晚嘅，唔知點解。係啊，夜晚， 係啊，夜晚有夜晚嘅 嗰種浪漫啊，即係唔好熱屎辣辣，咁就唔張國榮。 你有你個 point， 我明你意思。即係如果熱辣辣，大家流曬汗，因為佢冇冷氣。 冇錯，係咪由灣仔一路落去石塘咀咧？ 佢講咗路線不定嘅。 係啊，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建議。 我同意，播揀一個 playlist 嘅話係啱夜晚黑。 別機啊，咁嗰啲咧，我覺得正。 我同意你讲，我同意你讲，即系其实要有啲设计， 冇错， 就唔好净系真系个学 系啊。 我好少觉得我会同意你讲嘅嘢，系啊，嗱，好有见树啊，呢咁嘅嘢。 你身上学咗好多嘢啦，我已经我用翻出嚟，我今日 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成嘅， 成嘅，成嘅，我同意你讲嘅， 系啊。 仲有嘅就系话，可唔可以嘅就系喺嗰个游车河嘅期间，希望可以集。大家佢哋自己嘅喜歡，即係好似我哋嘅愛好系列咁樣，就係哥哥夜晚黑遊電車河，你必聽嘅歌， 冇錯。 跟住大家就喺度揀選一個 playlist， 大家一路喺度遊緊車河嘅同事嘅話咧，亦都播埋呢啲歌， 正曬啊！ 左右手啊！ 好 嗰啲你識唔識啊？係春夏秋冬啊嗰啲。 我唔知佢有冇我哋心目中，我又咁諗喎，我就係諗啦，淨係睇咧，其實係爭啲。 係啊， 你一定要有聽埋佢把聲先至 complete。我唔知佢有冇呢樣嘢啊，但我諗如果有埋咧就正啦。如果你就係視覺上咧，就真 係 爭少。 我覺得其實若果係嘅話，你朝頭早都可以遊車河。朝头早就系哥哥另外嘅一啲歌曲啦，未必可能讲紧嘅就系你想讲我哋热屎辣辣嗰啲时候，我哋无谓嘥咗架车，我哋 又 系 话 系 啦， 系啦，做两轮系啦，我唔知点讲，做两轮，晏昼你都有嘅，呢一轮嘅话咧就系哥哥另外嗰啲 H2O， 系个 Monica 嗰啲啊，啊唔系啊，洗电车嗰啲啊，攞条水又肥佢大水喉啊， 正， 你想唔想帮阿张？停呢个电车刹车， 系啫， 每人俾一嚿水，你就可以攞条水又射啦，哇！ 系啦，帮你个 一定好 wild 啊， 好掂啊！ 系啊，到时我就唔着上身衫，着条短裤咁样。 哇，咁样好 大 晒 风景， 好赶客， 未必。 嗱，其实咧，我又觉得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好多呢啲叫不朽偶像咧， 系啊， 除哥哥当然其中之一啦。如果个反应好嘅，做得好嘅。一路咁做咯，咪妹姐嘅纪念号啊，家驹嘅纪念号一样可以继续做，都系用翻嗰个 feel 啫嘛，播佢嘅歌啊，有佢个样啊，游下车，哇，几正啦！ 但系家驹我又觉得唔系电车，唔知点解 系咩车啊？ 家驹应该系咩？电单车咁样， 类似啦，型 嗰啲 系 啊，我同你 即系梅艳芳同张国荣可以就喺电车嗰度， 嗯， 系啦，你话阿罗文啊，应该系第二啲嘢。阿罗文可能系家私铺啊？ 咩啊？ 家私铺？ 点解？ 放你张梳化。 裕文其长，裕文其长。 家变，跟住个 家 变啊！ 你点搞咧？ 又系家变，家变又整个家私铺。 但系佢又唱真情嘅，咁点啊？ 小李飞刀咁点啊？ 又家变啊？ 咁系咪 好难救啊？ 小李飞刀系咪猪肉铺啊？ 系咪好乱啊？ 好乱！ 我好想知道你究竟讲话点解罗文系属于家私。 瞓喺张梳化度， 灵感从何而来咧？ 因为佢瞓喺梳化度嗰张相咧，深深植根喺我脑袋里边啦。 你唔系讲佢写真啊？ 系啊， 哦，嗱，大家年轻嘅朋友唔知嘅， 我明你讲咩？ 系啊， 系，因为咁唔单止系佢，莫文蔚都有 一齐瞓啊？ 哦，系咩？我又唔记得莫文蔚有个写真， 又系啊，又系咁嘅，差唔多咁嘅姿势。 喂，唔系个个影得到， 系啊，系啊。 好前卫噶， 除咗影唔影得到之外，佢自己有冇呢个放唔放得出嗰个心啊？因为嗰阵时佢系最第一个噶， 系啊， 佢好多嘢都系第一个噶，系咪？柳毅全书都系第一个， 系啊，啱啊，又或者去慈云山搞个狮子山下。 喂，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其实罗文系属于好多个地方， 系啊，好多， 佢都系属于宠物店。 点解啊？波斯猫啊？ 波斯 猫 ，OK， 哇，佢可塑性好高啊！ 咁巡回搞咯，宠物店咪搞 咁样，我哋肯定活化夜生活啦。 系喎系喎， 你讲得啱，我正有异曲同工嘅感觉， 系 咪？你成日度咁多桥， 不如就我哋嘅桥啦， 咪系咯。 喂，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其实夜生活应该系属于就系年轻嘅一辈噶嘛。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嗰啲都唔 系啊，同阿孙仔去 fusion 啊嘛，系咪啊？将以前嘅嘢同而家嘅 mix 埋啊嘛。 不如我哋三个就整个夜晚版嘅风骚快活人， 都好喎。我觉得。夜晚讲啲咩话题啊，老细？ 咁你自己一个做都得啦。 佢自己做会好啲。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And though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nd the skies, I'll be there.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ll be there. For better 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I'll love you with your 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 still care. Cause as the 绝对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网上有些人讨论一样东西，我觉得都算的。我不知道两位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有没有都喜欢玩一下，不是玩的，即是买的，这个叫夹糖，即是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那些玻璃，即是你透明的，你看到里面那些糖有个夹的，自己就夹夹夹夹，然后拿去磅那些。有没有玩？ 有， 好少。你好少的？从来没有试过的。 有 些人在选，最喜欢夹的什么糖呢？这样 长条形那些汽水味的 糖。我喜欢蛇糖，是不是这 些？什么叫长条形？ 一好长 的，哦，好长的，好似蚯蚓咁样嘅， 系啊，有汽水味， 系咪 咁 样食噶嘛？佢仲中意咁食噶嘛？系咪？系，我都 见过啦，真系魔术糖， 你喺前面拉翻出嚟，哇，咁犀利，嗰头食嗰头， 咦？ 我都话你骨骼精奇， 星期四好正， 你知唔知阿嘉话呢啲叫做乜嘢啊？ 乜嘢啊？ 叫撩果仁， 撩果仁， 撩果仁。 撩果仁， 撩果仁即系撩哥型，撩哥型嘅意思嘅就系嗰头食嗰头。 雀仔系， 你有冇见过系咁嘅？系啊，佢嗰头食完嗰头就 唔单止撩哥嘅，所有雀仔佢肠好短嘅， 系咪啊？ 好快， 你一 定唔系，你一定唔系，你放心，你个肚咁大，你知你收埋唔少啦。 突然间讲唔到啲糖嗰啲嘢，谂得太多嘢，谂啦， 你谂都唔关事。 我好想买嗰啲咁嘅悠人糖俾你，不如你喺呢度诶示范俾大家，点样嗰头食嗰头拉翻出嚟， 一样形状，都系嗰个形状，原装出翻嚟。 咁样食法都真系， 跟住再绑啊！嗱，冇食过啦， 冇晒黐喺上面啲糖， 冇食过啦， 条嘢轻咗， 拧晒，咦？咩嚟噶？ 好啊，咁样 你需唔需要呢个服务啊？你 我真系试过，我觉得嗰啲咁样夹糖咧，到最后尾嘅时候系搵笨嘅，点解咧？ 好贵噶， 冇错。 同埋咩 贵啊？系 好 贵啊！ 贵， 你以为嘅就系佢标榜嘅就系话你系我自己拣啊！ 系啊， 其实所有嘅嘢都系一样味，系咪啱啱系啦，即 系 只不过 系 汽水嗰只同埋其他嗰啲嘅就有啲酸有啲甜嘅都系一样噶， 冇错， 系咪？就算佢整成好似一个蛋咁样，或者整成 好多噶，有海豚啊，有汽水樽啊， 就算佢捞乱晒都冇所谓，你自己拣。系咪？ 如果你眯埋眼，你眯埋眼，就谂呢个咩味啊？ 软糖味， 一样味嘅，但系好贵啊！ 好贵，好贵， 好 贵 嘅， 好 贵啊！ 好少，好少，真系。 冇错， 嗰个即系乐趣就系俾你自己去拣啊嘛，去夹出嚟，即系嗰个乐趣啊嘛，就唔系成包。如果成包买俾你咧，冇意思，系咪？一包都系。 佢一定系知道系咁样啦，你开心啊嘛，咪买咯，系咪？ 呢个咧就好似嗰啲咩，有一排好兴，而家都有嗰啲叫滚蛋咩机，滚蛋机，嗰啲叫做扭出嚟跌。一个蛋出嚟， 扭蛋，你又中意滚，乜都中意滚， 滚蛋 咩蛋？有鱼蛋、肉蛋、 滚蛋， 你唔系 炖蛋， 你好好， 我炖嘅啫，我冇滚啊！ 有咁多蛋，你系都要嗰只蛋？ 系啊。嗰啲機咪 又想話佢笨蛋， 嗰啲機咧有時咧，你明明想要把劍咧，扭第七次都未人劍嘅，永遠跌出嚟嗰一定唔係你想要嗰啲嘢。有時帶啲細路仔咧扭啦，但係又好少玩呢啲啊。喂，阿爸，我要嗰、那個嚇、啊、入兩次跌出嚟都唔係嘅時候咧，你唔會再同佢買啊？ 梗唔買啦。 嗱呢啲嘢咧，封劍有人嘅，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就入咗一間咧，好貴好貴嘅，就係、是、意大利嘅賣朱古力嘅。跟住佢一樣同我哋頭先講嘅嗰啲咁嘅夾嗰啲糖糖嘅話，佢都係一好多唔同類型嘅。咁跟住咧圍起嘅話咧，圍起佢嗰啲朱古力啊每一粒其實好似好平啦。跟住咧誒係咁夾夾夾夾夾整夾整 啊，好多噶啦，一百幾廿蚊啦， 千幾 哇！水鱼铺啊，水鱼铺啊， 哇！ 你 买 咗好多 千蚊， 系啊，到最后尾就一路买嘅时候，一路条颈血啊，流出嚟， 爬出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政府最快会在本港时间中午12点启动将福岛核污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今早在记者会表示，已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处理水中加入大量海水，并对稀释后的处理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符合安全标准。目前天气情况没有问题，会在当地下午1点开始将处理水排海。在北京，生态环境部表示，正在组织开展今年度管辖海域海洋核辐射环境监测，后续将持续加强监测工作，及时跟踪研判福岛核污水排海对海洋辐射环境可能的影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与会的多国领导人会晤。在会见孟加拉总理哈西拿的时候，习近平说，中方愿同孟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汉西拿则感谢中方为孟加拉抗击新冠疫情和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支持，帮助孟加拉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 習近平又同古巴國家主席卡內爾會面。習近平指出，77國集團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重要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視並支持古巴下個月成功主辦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願同古巴和其他77國集團成員一道，更好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和發展權利。習近平又分別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和塞內加爾總統薩勒。俄羅斯一架私人飛機在特維爾州墜毀，機上10人全部遇難。俄羅斯聯邦航空運輸署證實，亞格納集創辦人普利戈任在乘客名單上。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對普利戈任可能死於空難並不感到驚訝，又指在俄羅斯發生的很多事情，總統普京都是幕後推手。克里姆林宮表示，總統普京已經得悉事件並且已經採取必要措施，但普利戈任有否乘坐墜毀飛機出現不同版本的報導。半島電視台引述網站說，出於安全考慮，普利戈任可能只是做了登記然後改坐另一架飛機。亦都有網站說，墜毀客機屬於普利戈任，而同雅格納指揮官有關的第二架飛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雅格納集團的一名消息人士說，未確認普利戈任的屍體是否在飛機殘骸中，但在其中一具遺體附近發現了他的手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43点，升咗197点，总成交金额3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4点，升5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升5蚊；盈富基金18.56，升1.5；美团134蚊，升3.7；药明生物44.15，升3.05。阿里巴巴88.6升过三，友邦保险69.25跌7毫，快手65.9升过半，中国平安44蚊跌2毫，比亚迪股份223.2升3蚊，香港交易所286.6升6蚊。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44.9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2，人民币7.285。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2,146点，升咗136点。港金报17,9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5美元，卖出1,92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较早前由于有车辆冒烟啦，咁而家慢线啦管道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较早前有车辆冒烟，咁而家慢线咧仍然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门嘅龙富路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龙富路来回方向近住龙门居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龙尾喺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坏车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的环澳路去返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由于有道路工程封了中慢线，咁而家环澳路去返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呢就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龙尾就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无可否认，香港电台真是我的摇篮来的。我在港台是学了很多东西。1968年的时候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何楚云女士呢就给我入了香港电台。咁當時個台長咧就係周乃陽先生。咁當時我哋嘅前 難忘嘅名字潘志文，我們的廣播劇《風騷浮人》時段內播出，敬請留意。 喂，華仔，係啊，我一堆貨趕㗎，係啊，你幫我手吊上天台。吓，唔得，搞错啊！ 肥强啊，吊运工作系好专业，要专门技术人员用专业器材同技术，就算系日语常嘅吊运工作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运工作安全好重要，事前事后检查不能少。我系黄希涛，涛涛。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阿马老师真系嘅。如果你好似雀仔咁样咧，可以咧有嗰种嘅技能咧，即系一分钟内一食跟住又去啦，咁就真系成为一种咧，人哋做唔到咧你就红噶啦。好似啲网红咧，嗱你唔知道有冇上睇下啲 YouTube 咧，有时候有啲人咧做嗰啲嘢咧，你会觉得好似好无聊，但系咧又好多人睇嘅。嗱以前咧就系狂食嘢，狂食嘢啦吓，即系嗰啲。另外咧，你要睇嗰啲片咧，就系有啲人咧喺个高楼大厦咧一层跳另外一层，再跳另外一层，又有嗰啲，即系好似危险百出咁样。但系又有佢嘅支持者嘅。咁啊，古巴咧有个网红做啲乜嘢咧？虽然你听落都系觉得好无聊嘅，但系佢又系好多粉丝，亦都有人俾咗个名佢叫钢铁侠。咁呢个人咧就系、是。以前咧就打拳击嘅，点知有一次打拳击咧就错手咧打死咗对手， 哇！ 咁咧就赔好多钱啦，同埋咧就系觉得好自忽然间对呢样嘢咧冇晒兴趣啊，因为啊原来真系咁惨嘅打死人啦咁啊，就变成一个 YouTuber 啦，佢就每日咧用个真系锤啊，睇落系一个锤啦，起码打自己一千下。 行到边度咧，又想打自己，即系话自己咧身体咧系打极都冇事嘅，越打越强壮，咁竟然都成为一个卖点嘅。 咁佢系咪需要去睇医生咧？系咪先？ 咁如果你咁嘅话，有好多都系咁嘅话。你以前有啲咩神嗰啲都系噶，你见到佢好犀利噶嘛？ 屈到脚自己 咁样噶啦，好恐怖嗰啲我唔敢睇嘅。 个喉咙 系啊系啊，喉咙又有啦，嗰啲自己咁样打自己噶嘛。你其实都可以试下，如果系咁嘅话，个肚会唔会可能凹啲？ 我自错， 不人哋打你。 收翻钱，收翻钱， 都有好多呢啲嘅，心口碎大石啊！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啲好无无谓谓，我亦都唔会唔中意睇呢啲嘢，嘥时间。 系， 我宁愿睇啲有意义啲嘅嘢。 例如如何对付马骝？ 如何摆脱？ 摆脱马骝啊！安全地 系我讲噶，系杨洋讲噶。 杨洋唔好理佢， 如何摆脱？ 唔系嗰条片，我觉得真系几得意噶。佢就话唔系，因为佢话咧，如果你去到一啲有马骝嘅地方咧，因为你真系惊咧个马骝会对付你嘅，所以咧 就咁啦。 其实你有冇去过呢啲有马骝嘅地方？如果你有去过咧，你有几样嘢？好似阿 Sarah 讲一样嘢，唔好攞啲背心袋啊，类似有食物嘅袋啊。第一啦，第二你最好唔好成日走咁近啦，或者唔好撩佢啦咁样。我有一次咧。好衰啊！我自己衰先嘅， 你不嬲都衰嘅， 系冇错，唔系香港啊，我唔记得泰国人系边度。 你有撩人啊？ 定新加坡我唔记得，即系佢都有类似马骝山咁样。 系 我其实唔系想撩佢，咁啱我有少少啲零食，我掉俾佢啫。点知咧，我掉得唔好咧，扑一声掟到佢头啊！ 哇！你 跟住咧，因为佢最终都佢都冇， 咁啊咪中咗大奖？ 佢最终都冇嘢。 有啲人中出嚟好嘢，都系你啊！恭喜 你有啲砰砰马骝， 你砰砰俾佢走出嚟。 佢最终冇嘢，但我忍唔住笑，因为佢样系少熟，跟住佢就嬲啦。嗱，其实马骝真系好聪明。嗱，你掟咗我。唔紧要，但你笑就唔啱啦。 你同我道歉啊嘛？ 你系咪肯定系咁啊？定系你自己二人？ 因为第一下掟中咧，佢真系冇嘢噶。 咩嚟噶？我谂 我唔记得花生嗰类，即系好轻嘅就轻嘅啫。咁我笑咯，笑佢就噬啊，即系噗噗噗咁想跑埋嚟啦。咁我嘅走啦，咁所以千祈唔好做呢啲有意无意都好啦，即系挑衅佢嘅嘢咯。 咁又唔会挑衅马骝嘅。 咁你会啲问乜嘢？ 博士猫， 有时都会嘅，系啊，唔知点解哦。你见到佢咁萌咧，你系咪好想搞下佢？我都有，尤其是系猫，捽 下佢块面， 系啊。 你有冇捽佢块面？ 我唔会啊，我唔会啊，我好锡佢哋。但系个问题，佢好中意咧，人哋拍佢个啰柚仔噶嘛。 系啊， 系啊，中意噶。 几个 pat 因为妈咪系，因为妈咪其实嗰阵细细个嘅时候，佢就会舐佢嗰啲毛啊。 即系认住嗱，呢只猫我嘅。 唔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嘅话，系同妈咪之间嘅嗰种好亲。亲密嘅一啲嘅感觉咁样咯， 仲有噶，佢每一次瞓，我唔知你只猫会唔会啦。每次瞓咧，佢会揿下嗰个瞓嗰个位咧，佢会揿下先嘅，咩手工揿下揿下揿。 咩意思啊？ 佢 话 都系一个细个 嘅 时候， 因为佢系要饮奶噶嘛，饮奶嘅时候佢要揿咁先至可以饮到奶咯。系啦，咁所以佢就一路记到大个嘅，佢都戒唔到嘅。我叫佢唔好做，咁就佢唔得。 每次佢瞓觉，佢就揿下个地方先，揿下地方先。 系啊，你好似佢好似帮你咧，佢做紧按摩咁样，好得意嗰阵时。 我试下只猫先， 一系儿时回忆啊，你儿时揿啲咩啊？咁样系咪揿借姑啊？ 点样揿法咧？我又有兴趣听下喎。 借姑系广东嘅俚语， 即系点啊？ 即系啊，好似搵人笨呃人钱嗰啲咁，我听过， 我未听过， 你冇听过佢说话？ 冇听过，系、okay, 啊，我都唔识呢啲坏人嘅。 广东俗语未必一定坏嘅， 唔系佢唔识讲啫，佢会做，系咁啦， 揿我， 系啊，做 我系只姑， 唔系你揿人啊？你话你想学下啲猫仔嘛，即系佢去揿啊嘛，咁样，咁佢就话揿只姑，系咯， 只姑啊，啊。 真系惨， 真系惨， 啲只姑惨定马骝惨？ 今日嘅爱好系列， 哇，犀利啦！ 系啊，就系、是、 一首新嘅歌曲， 新开始啊，哇，正啊， 正啊！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Hawkins 嘅呢一首 Casablanca， 早上时间10:47，28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十一点钟之后啦，爱乐系列一首新开始嘅歌曲，人生好多嘅新开始，每一天新嘅心态都可以引嚟一个新嘅开始。到底你嘅心目中有咩歌？12点我哋今日有寻找怪奇故事送俾大家嘅，留意留意啊！翻嚟有今日嘅网上情。 Guess there many broken hearts in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up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经常生气，注定永远是个弱者。生活之中，好嘅心态可以令你乐观豁达，好嘅心态会令你战胜面临嘅苦难，好嘅心态可以使你淡泊名利，遇上真正嘅快乐。一位哲人曾经讲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虽然不可以改变人家，但是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真正的分别在于心态。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的心态是好还是坏。人生当然有顺境，亦都有逆境；人生当然有巅峰，亦都有谷底。因为顺境、巅峰而恃高气扬嗰啲人，又或者因为逆境、低谷而垂头丧气嘅人，都系浅薄嘅人生。古往今来，好多人因为失败，点解呀？唔系因为无能，而系因为冇自信。对自己嘅信心系一种力量，系一种动力。当你冇自信嘅时候，一定做唔好事情。当你乜嘢都做唔好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冇自信。呢个系一种恶性嘅循环。如果想喺呢种恶性循环之中解脱出嚟，就要同呢个失败做斗争。人生唔会一帆风顺嘅，间中会成功，间中会失败。如果我哋将呢啲起起落落睇得太重，咁生活对于我哋嚟讲，永远都唔会坦然，永远都唔会笑容嘅。人生应该有所追求，但是这种追求不应该亦都不会阻碍日常生活的幸福。希望大家都拥有平常心，因为平常心就是人生不可少的润滑剂。人的心灵是脆弱的，需要经常地激励、抚慰、自我安慰、自我表扬，令心灵快乐无比。 学会为自己的心灵松绑，给自己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耐唔耐帮你觉得疲倦，入去休息一阵，将心灵的零件保护一下，人生就会过得更加好。快乐其实好简单，一个会心的微笑，一个真诚的握手，一次倾心的交谈，为你的人生充下电。爱你的人生，爱你自己。爱在无限天空啊！咁其实咧，我哋今日星期四咧都有一个环节，就系呢个宠物嘅，同阿 Dr. Eric 倾偈。讲起宠物咧，其实咧对于好多即系商家嚟讲咧，都系一个搵钱嘅机会吓。 宠物搵钱， 搵钱啦，宠物搵钱啦。嗱，咁除咗咧卖宠物嘅卖宠物啦，或者用品之外咧，新加坡最近推出一个猫咪帆船之旅啊。咁咧，其实之前已经搞咗狗狗啦，而家咧就欢迎埋啲猫猫。咁啊，点样咧？就系、啲主人咧带住啲猫坐一只帆船咧，就围绕住嗰个圣淘沙岛咧咁样环绕，咁啊睇住个海景，咁啊俾啲猫嘅食粮你。不过通常咧，佢哋都会宁愿将啲猫摆喺个笼里边，但系佢睇到个景色 好危险噶， 系因为佢惊水，惊佢乱跑啊。 系啊， 佢哋会好有 sense， 即系佢哋好 敏感、 好紧张啊，好容易紧张啊。猫 系啦， 佢哋会唔会晕船浪噶？ 嗱，晕落系会嘅， 会嘅，有啲船会抛得好紧要。 因为我啲狗仔咧坐亲咧都晕嘅，同埋有时甚至呕嘅，如果晕得犀利咁咯。猫咪我唔知啦。 带佢坐车啊？ 因为你带佢冲凉或者去兽医度，你咪要坐车咯。系啊，有嗱，其实咧同人 自己去咩？ 同人一样。 有啲狗咧就会晕， 咪车跑。 有啲狗就唔会晕，睇下佢 啲车钱。 咁啊好啊， 俾个地址佢。 咁啊好， 自己去睇。 其实带佢睇医生啊， 攞翻张单翻嚟。 系啊，真系噶，好麻烦嘅，你唔觉得咩？ 又唔可以唔去。 系啊， 咁咯。嗱，你估系几多钱一张飞啦？猫佢唔收钱嘅，但系咧人类嘅钱咧就 几耐先？ 围绕一个圣淘沙咯，即一框咁样，系啊， 我谂一千蚊内啦， 系咯，差唔多咯， 千几、千三蚊一张飞， 唔去啦，唔去， 少少贵可能 去海边望下船，一样啫嘛， 又系 即系船同埋你海边 都系海景嚟 ，same same， 唔使俾个千三。 你想去感受云浪，你咪捉下捉下捕啊，呃只猫嗱你喺船度啊， 晕紧浪噶啦，猫你都呃系嘛？不过谂下 ，Dr. Eric 都会唔系好赞成，因为猫佢都讲喎，唔使点样带出去，狗仔系要嘅，系咪啊？你会唔会带？如果你猫主人， 唔会， 唔会系嘛？ 唔会，我唔会做一啲佢觉得唔舒服嘅事。我觉得成呢啲所有嗰啲嘢，我 明白。人开心， 即系其实咧，你都系诶觉得有呢啲咩宠物友善啊，餐厅也好，又或者可以带佢入住啊啲民宿啊，或者系酒店啊咩都好，系好嘅，系好嘅。咁但系就你都要睇下，就系你自己屋企嗰只嘢，你猫也好，或者狗有。佢中唔中意咯？ 內向， 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就係都係你哋主人想㗎啦， 係 咪啊？ 你自己開心得意咧又好玩。 其實佢我唔想去啊，咁 樣搲住。 即咁你又何必？ 嗰個問你啦，你有冇攞架車仔嚇只貓啊？ 我阻止咗呢件事发生吓。 哦 ，OK， 咁啱啦。 唔会嘅，我哋唔会做呢啲咁嘅事嘅。 唔会啊，最紧要开心， 系啊，最紧要嘅 happy。 咁你只甲虫仔咧点啊？ 好开心啊，小秋啊嘛，多谢你问候佢啊。 佢有冇放出嚟玩啊？ 唔得噶， 唔得噶。 系啊，有时咧，其实我因为我有一块布咧，但啊，我哋都可以少少讲下嘅。咁啊，小秋就系有位朋友送俾我嘅一只嘅只甲虫。咁跟住咧就而家养佢已经好大只啦。咁但系好得意嘅，佢永远咧都系一有光嘅，佢就会。 个 地方匿埋， 哎呀咁得意啊！ 夜行动 系啊，所以我唔搞佢嘅，系啊，我由得佢。 但你听到夜晚佢会爬嘅声音啊嘛？ 而家冇啦，而家少咗好多，系啊，我净系见到佢咧，就系成个头咧插落去嗰啲啫喱度，因为佢系食啫喱噶嘛。 佢惊人哋攞佢， 食太 冇抢我啲啫喱啊！ 喂，好啦，快到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就有爱好系列 二九七。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礼拜爱好系列就一首咧新开始嘅歌曲啦。咁灵感咧，今次小强谂就 系 因为新学年九月 系 嘛， 系啊， 系啊， 你点解会谂到呢样嘢嘅？ 哇，因为咧每一年九月对我嚟讲咧，我都好中意嘅。 关你咩事啊？哦，因为你系马老师， 唔系，因为我觉得 马贵马贵学 正题。 讲一讲 一 讲，因为我觉得咧新学期咧，我都想每年九月我都想有啲新嘢嘅，譬如话买支新嘅笔啊，买个新嘅袋啊，咁我觉得同埋咧一去到九月咧就好下半年嘅感觉， 系冇错。 你再唔努力啲做嘢咧，又过咗一年噶啦， 剩翻三个月嘅啫喎， 四个月， 九十就一四， 系啊，四个月， 四个月， 好快嘅就好快嘅啫，即系我唔想倒翻转吓，二零二三年乜都冇做过咯， 但通常都系咁嘅。 是啊， 跟住咧，2024年嘅时候 又会有好多， 就会有一个新嘅开始， 系会讲好多嘢， 即系周而复始啊！ 冇错啊，我唔想啊，我见到你咁成功，我冇后悔。 我唔可以话我自己好成功，但我好努力。 啊啱， 系啦，我好努力， 同意同意， 我好勤力。 系啊，所以我想学你咯。 嗯 ，OK， 好，喂，新嘅开始，其实 你唔会阻止我努力噶嘛？你唔会阻止我 最好啦。 我拖住你好唔好？ 好啊，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支持你， 拖住你一齐跑。 好，支持你，支持你哋啊！喂，人生好多嘅新嘅开始，有啲咧就系自己选择，但系人生有啲新开始咧，就未必系自己嘅选择嚟噶， 被选择。 可以好似啊呢几年咧疫情啦，咁样令到好多人咧可能重新要开始，再做一啲自己未必熟。或者之前冇諗過做嘅工作啊、行業啊咁樣，有時咧，你有冇見到啲媒體會寫啲咩咧？就係演藝界轉行咧，最多人咧，我覺得嚇會用一啲比較負面嘅角度。哇！佢而家做咩 secure？ 佢而家咩做即係快餐店？ 嗰啲記者，我覺得係， 我覺得其實冇乜所謂 嘅，咁樣樣去做嘅啫。 每一份工都係 標題黨啊，叫做哇攞個標題吸引你。哇！你睇下李嘟嘟以前做呢一個風騷，嘟嘟嘟，而家要做呢、這、一个， 你知唔知点解噶？ 系， 其实系一个心理嚟噶。 系， 如果咧佢哋唔系写呢啲咁嘅嘢咧，人咧有一个心态系想睇人衰嘅， 冇错啊。 系啦，如果佢写嘅就系话，你睇下佢有一个电影嘅编剧，我唔系话你啊。即系佢本来系一个编剧，哇！今日咧松石游戏，真系非常之正能量，咁但系冇人睇， 梗系冇啦，睇死啦松石游戏。 系啊，系要睇佢食。 嗱，我唔系讲即系松石游戏， 唔系我哋即系讲紧嘅就系你话讲紧标题系，其实咧就系一啲新闻界，又或者又当佢哋要做一啲标题嘅时候，佢哋必须要写呢啲咁嘅嘢咧，你系先会揿入去睇嘅， 冇错， 冇办法，呢个系人性嚟嘅，冇办法，唔系佢哋想嘅。 其实人生都开始。可以是好，可以是坏，顺睇你的心态同埋睇你放几多时间努力落去嘅啫，冇乜所谓嘅。 全部都系好嘅， 好多时停一停，更好嘅喺将来。所以今日我嘅新开始系一个暂停嘅时候，然后再重新发力。好多年前我好中意呢只歌噶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好紧要噶，咪停一阵唞一唞。为咗行更远嘅路，所以带嚟俾大家嘅有草蜢呢只歌，为大家打气啊！暂停，但系唔紧要，我哋再开始过。 奔波奔波，算不清因果，就让现在暂停下我急速脚步，吹吹清风，减退竞争的火。太多颠簸，就让现在暂停下我高温态度，不必管他心里的幻变多。暂停一切的奋斗理想与爱火， 暂停，医好伤势再扑火。 庭开始过。无论呢个人生里面有啲咩嘅困境，唔紧要，我哋睇远啲，休息一阵再行过。 今日的题目呢就是开始啦、但其实开始的话亦都是某些东西的结束你才知会有开始的话。所以我成日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呢你真的需要去到任某个年纪呢你才会看清楚究竟人生是怎么一回事的。很多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开始就是开始啦不是的。其实开始是跟结束呢是一起的。白天就是跟黑夜一起的。好和坏都是一起的。我觉得呢这样东西相对而言的话只不过是一个事物或者一样东西。是一体两面的面向来的。没有好不好是你在乎你自己去怎样消化那样东西。但我觉得就是说在人生当中的话我们都会迷信稳定就是好。是吗我们都会相信的就是不变就是我们的追求。但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些往往就是令到自己不安和不开心的开始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呢、其实每一日我们都在改变我们每一日日都是转变的。就是我所以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些安排是星期二的树窿树窿要找 not alone、因为呢里面有好多我哋嘅心理上嘅嘢嘅话我哋越了解得自己多啲嘅话我哋会越发觉有好多嘢我哋可以放低。係啦。咁同埋嘅就係每一次去做呢个 practice 嘅时候嘅话呢我都好戥自己开心。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一啲练习都会话啊你諗一个或者你自己感到嘅就係后悔嘅事啊或者你可以对唔住个人嘅话呢其实我係諗唔到㗎。我唔知道两位有冇呢个咁嘅情况。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状态。 啱啱礼拜二呢佢博士咪问我哋有冇啲唔开心嘅嘢嘅。我諗唔到啊我觉得我 係、 过去嗰大半年 我就当2023年啦我冇啊好开心啊正啊。 因为佢就说啊你有啲咩唔开心嘅嘢我諗你諗都諗唔到 啊。 係啊咁我就觉得就是、啊我终于慢慢慢慢嘅话可以去到一个我自己想自己去到嘅一个境界啦。冇嘢唔开心啊冇嘢会令到我会嬲超过一日嘅唔值得啊係咪啊嗰啲嘢係要放低。咁我觉得就係话应该係要以万变应改变。 哇好羡慕你呢句说话。 以万变应改变。以及嘅就係我觉得因为Dr. Matthew 有讲到嘅就係嗰句说话我觉得係好好嘅。佢话没有永远下雨嘅地方。我个下联嘅就系无论如何总会再见阳光。 哇正、 我送俾仍在人生之中在断舍离当中挣扎紧的人因为我觉得到你某个时间的话不论是人事物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放手。 And when I hold you in my arms, I promise you, you're gonna feel a love that's beautiful and new. This time I love you even better.Than I ever did before, and you'll be in my heart forevermore. We were just too young to know we fell in love and let it go. So easy to say the words goodbye, so hard to let the feelings die.I know how much I need you now. The time is turning back somehow. As soon as our hearts and souls unite, I know for sure we'll get the feeling right. And now we're starting over again. It's not the in my heart forevermore. And now we're starting over again. It's not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I'm feeling inside again, 'cause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I know we're starting over again. This time we'll love all the pain away. Welcome home, my lover and friend. We are starting over, over again. This time 好听啊，这歌有 Natalie Cole 嘅呢一首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重新嚟过。 佢唱 正，好嘢， 送俾大家鼓励。系、 哎、多谢。嗯，我啊，寻日啊，翻屋企啊，喺屋企咧， 点啊？ 我喺度重新构思令嚟紧九月。我哋嘅节目嘅所有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我画面好伟大，好伟大！我仲有透露少少俾你听。 好啊！ 我今朝咧翻嚟咧就同管理层讲咗，我嚟紧会邀请一位好劲嘅嘉宾上嚟。 咁犀利！ 我问个管理层得唔得，佢话得。佢话如果个嘉宾嚟咧，佢都会同佢 say 个 hello。 嗯， 我全部铺排好啦。 好， 咁另外咧嚟紧咧，我会有一个心愿嘅，就系话义工。 嗯， 我同阿瑞瑞构思咗个，你一定要落实执行。 冇、错， 我想咧，我哋嘅节目咧更加有意义， 更加帮到人落手。 我哋要走出直播室。 系啊，我即系嘻哈哈系要嘅。 嗯， 但系嘻哈哈之余咧，要有啲份量，有啲养分。 嗯， 好似阿懒话俾我听，要有啲 vitamin。 人生嘅威对面， 同埋不得先， 立就唔好啦。 马老师 系啦，减立 维他老师 系啦。咁咧，各方面都要再做好啲， 再话俾大家听。 系啊， 嗱嚟紧咧，下个礼拜我寻日仲要听翻几个，随意听翻啲剧啦。咁我想睇下自己有啲咩要改进嘅地方。我发觉冇，其实好不 正，咁又唔至于。 呢个系手法。手法手法太嚣啦，手法 系， 但系咧我构思咗下个礼拜，即系以前唔系电影院有啲片花嘅，我整个剧花嚟。 好啊，好啊，喂，同埋我哋而家有两个故事咧，即系马老师自己嘅作品咧，都系一个叫连续剧。 系啊，我喺度谂紧咧，可唔可以叫阿天恩咧剪翻一个咧？譬如话将三集四集剪翻一个。 精華片段， 哦 ，full version 版本， 然後等啲聽眾咧可以一口氣重温啊！ 因為如果唔係，你要聽重温，你 click 幾日噶啦？ 係啊，好麻煩噶嘛！哇，我下禮拜犀利啦，下禮拜三咧。咁天空下的彩虹咧就讓一讓步， 嗯， 因為咧我要加插呢一個劇，我講 插播啊， 係啊， 嚇， 插播乜嘢啊？ 時令嘢啊， 時令嘢， 弊家伙，遇難節唔記得開鬼門關。下个礼拜二遇难先啦，但系我又唔想你哋个爱情剧让路系咪？ 系啊，因为真系峰回路转。 系啊，我要揾阿天恩帮手啊，唔知佢会唔会秒嘴咧？ 同埋，其实大家可唔可以咧，就话俾我哋听，究竟咧嗰啲古仔其实个发展系 冇错，边个爱边个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政府最快会喺本港时间中午12:00启动将福岛核污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今朝早喺记者会表示，已经喺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嘅处理水中加入大量海水，并对稀释后嘅处理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放射性物质氚嘅浓度符合安全标准，目前天气情况冇问题，会喺当地下昼1:00开始将处理水排海。喺北京，生态环境部表示，正在组织开展今年 到管轄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测，后续将持续加强监测工作，及时跟踪研判福岛核污水排海对海洋辐射环境可能的影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屯赤隧道早上有巴士车胎起火，一人送院。早上近九点半，警方接报一辆在屯赤隧道往机场方向的机场巴士车胎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俄罗斯一架私人飞机在特涅维尔州坠毁，机上十人全部遇难。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证实，雅格纳创办人普利戈任在乘客名单上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普利戈任可能死于空难并不感到惊讶，又指在俄罗斯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得悉事件，并且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但是普利戈任有否乘坐坠毁飞机出现不同版本的报道。半岛电视台引述网站说，出于安全考虑，普利戈任可能只是做了登记，然后改坐另一架飞机。亦都有網站話，墜毀客機屬於普里戈任，而同雅格納指揮官有關的第二架飛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雅格納集團的一名消息人士話，未確認普里戈任的遺體是否在飛機殘骸中，但在其中一具遺體附近發現了他的手機。杭州亞運會倒數30日，大會正式發布頒獎物資，共分三類，包括頒獎花束、頒獎托盤及頒獎台。頒獎花束名為石果累累，由花材和花器兩部分組成，祝福運動員在亞運賽場石果累累，再意而歸。花材以稻穗、蓮蓬、蝴蝶蘭、龍井茶枝等組成，花器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東洋木雕製作而成，獲獎運動員可永久保存。为了适用于多种类型的体育项目，颁奖台采用无组式设计，易于平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一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51点，升咗303点，总成交金额4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8点，升1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23.6，升5.6；盈富基金18.67，升2.6；美团136.2，升5.9；药明生物44.95，升3.85；阿里巴巴89.55，升2.25。友邦保險69.4跌5.5，快手66.15升1.75，中國平安44.3升1毫，比亞迪股份225.6升5.4，恒生中國企業64.26升1.22。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45.04，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2，人民幣7.27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2,175点，升咗165点。港金报17,9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5美元，卖出19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屯门嘅龙富路较早前来回方向近住龙门居咧都封咗快线嘅，咁但系而家咧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咧，封路咧就重开啊，去机场方向咧就仍然封咗快线嘅，咁而家龙富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门居一段咧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去机场方向咧仍然系封咗快线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较早前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车辆冒烟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将军澳嘅环澳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对出有道路工程封咗中慢线。咁而家环澳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着油塘站一段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油塘道和高超道对出，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车多，现在龙尾排到过了联福道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彩虹道彩虹体育馆旺角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喂，等阵先，等阵先，我系绝对唔会充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家常乐钢琴口琴四重奏， 旋律中有父子和朋友的情谊，口琴世家遇上钢琴和古建琴，为观众献上一场亲情友情洋溢的音乐盛宴。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家常乐钢琴口琴四重奏，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火拍王仪，请嚟作家何福仁共读西西遗作《左手之诗》。疲乏是西西写的最后一首诗，当时他83岁。 有那么的一天，当我摆脱了肉身的负荷，也许我们会和好如初。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8:30， 一起从诗作怀念我成一代文学瑰宝。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发表，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有问题就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请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8月25日截止，快啲行动啦！查询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未继续爱好系列之前咧，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已经悬挂咗啊！有啊，时到今日一点半，好似呢几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落雨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上回讲到 就系呢一个有剧集养老。 系，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系嘛，一齐创作。 系啊，嗱、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咧就话我下礼拜三插播咧，就系话因为下礼拜二咧就愚人节，咁我就会插播呢个咧就弊家火。愚人节唔记得开鬼门关，你咧就会做盲婆，你唔记得煲汤。 好嘢、啊， 盲婆汤。 即系 罗 兰姐。个龙婆， 于是佢哋就唔记得咗， 好多 人饮完咧就应该唔记得嘢嘅， 系啦，但 系都系记得翻晒， 系啦。咁另外咧，礼拜二咧，我要继续嗰个咧，就系话我唔记得咗个名咧，八月九月噶啦，因为我自己有时真系唔记得 啊。八月再见， 八月再见， 九 月 你 好，系啦。咁嗱，呢个故事咧，我几中意嘅， 我超喜欢。 咁因为咧已经系三集，咁我希望咧，如果有机会去到四集或以上咧，我就想睇下天恩咧，可唔可以剪一个版本出嚟吓、一次过等大家去听啦。系、啊， 你先系咪连埋最尾嗰集啊？ 系啊，连埋啊。 咁咪有意思啲。 但唔知道你第几集噶？ 系唔知噶。 系咯，可能你写成季节咁。 咁又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系啦，嗱，因为咧，寻日同阿 Yui 咧又倾过。就話喂個結局咧，大家有咩意思咧？有咩意見咧？ 因為有幾條線嘅。 係啊，嗱， 你係咁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嗱， 咁咧其實咧，阿曾生即係阿 Michael 飾演嗰個咧，就係一個事業型啦。咁就本來中意咗阿瑞瑞嘅，但係因為一場誤會啦，就阿 卡文嘅 介入啦，去咗嗰度住，咁就以為佢哋發生咗啲嘢就好嬲，然後咧因為其實前設已經話咗阿瑞嗰個角色咧係中意跑步嘅，佢中意跑步嘅時候一個人諗嘢啊，去思考啊，咁啊走咗去北海道 加埋小羊羊， 係啦， 小羊羊 係啦，佢亦都係品牌嘅負責人嚟嘅，咁就又去咗嗰度。咁然后咧，见到佢举起个牌 Chloe， 咁后来跑完， 又唔见 咗个牌咧，系咪眼花咧？我已经构思咗下礼拜个剧情啦， 系 峰回路转。 系诶，呢个系咪连接埋嘅？就系、是、诶，鬼门关冇开， 两个古仔， 两个。喂，仲有头先我喺楼梯口嗰度撞到小羊羊，哇！佢今日精神 楼梯口 系啊？ 佢翻嚟做咩？ 佢翻嚟做咩啊？ 唔知啊，佢可能系听日个 show 啦，听日有个 show 啊嘛。 系啊系啊，精彩次啊！大家记得啊，攞咗飞一定要去啊！ 系啊，要去啊！ 好精彩啊！ 系啊，咁就佢今日。我觉得佢阳容光 彩排啊，我谂 系啊，佢阵间去 TV House 嗰度。 哦，我明啦，即系佢唔使做风骚，佢就容光焕发。 嗱，呢个我唔想讲啊，你讲咗我心里边嗰条刺，你都帮我掹埋出嚟啦，唔该晒，好， 好舒服晒。 喂，老板，我系你开始未啊？ 可以开始啦。 我 今日呢首歌， 嗱， 佢嘅歌词我觉得好有意思嘅，我觉得系。好系我噶，我讲两句嚟听下呢、這个，唔系， 喂唔是， 快啲啦、啊、你！ 我从前是大意，当得好本事，全没见识都不知，我然后会渐回忆往昔许多不是，期望有新的开始。阿许 冠 杰，冇错， 新的开始 系新的开始。 OK， 黎德，新的开始 ，Take one，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我从前是大。全没见识都不知，我然后渐回忆往昔许多不是，期望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知名。 痴，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难何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我是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白到做人确不易，那么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 一首新开始的歌曲，今天我本来另外找一只中文歌，就是林忆莲叫不如重新开始，如果大家记得那只歌曲。 记得。 在感情的世界，很多时候人当去到一个叫做不开心，或者觉得这段感情好像不是很适合自己，就会想不如分手啦，这样。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访问一位老人家，他说以前他们如果在一个感情婚姻里面不愉快，他会想怎样去解决这段不愉快。但是而家新嘅有啲人会諗法就係唔係解决唔愉快，係解决呢段感情，重新开始，即係识个第二个啦，或者分手啦，或者离婚啦，咁样。佢两种系唔同，冇话边个一定好一定坏嘅。不过如果你觉得新开始唔一定揾新嘅老婆啊老公啊，而係话可以同而家呢一个继续，不过用一种新嘅态度相处啦，新嘅处理方法都是另一种手法来的。就不一定要放弃。放弃很容易的，但是不放弃，继续在这段感情方面找到新的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就将这个歌改了另一首歌。 为什么你对眼有点泪水的 滴滴那么少少。其实眼屎。 不是眼油的。 有眼油。 眼珠有眼油。 有眼油。是啊。你迟些过多两年你知道了。 到你啊，到你，所以咧，我就不如重新开始谂下，其实不如我哋唔好放弃啊。Don't give up on us。有时新嘅系咪一定好咧？当你完结咗感情，再识嗰个，如果又有问题，系咪再分手咧？不如我哋坚持一下，继续落去，好唔好 ？Don't give up on us, baby. Don't make the wrong seem right.Future isn't just one night. It's written in the moonlight. Painted on the stars. babe, we're still worth one more try. I know we put a last one by just for a rainy evening when maybe stars are few. Don't give up 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 Stay the way we are, the angel and the dreamer who sometimes plays a fool. Don't give up 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 Don't give up on us， 我哋有呢一首歌曲。 好啦，咁到我咧要拣嘅呢一首歌咧，咁就嗱，咁其实咧最主要今日我哋主题咧都要讲紧话开学啦。咁、我觉得其实有时咧开学咧系要有啲仪式感嘅。 系啊， 系啦，非常之赞成你所讲嘅嗰啲嘢嘅。 执书包，买啲新笔、新颜色笔， 好开心， 好正。剪个靓头发， 冇错啦， 必须要。 最紧要系要剪一个靓头发， 必须要。 系啦， 系啊。 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话，我觉得都系嘅，或者系培养一个就系你朝头早你翻学之前嘅一个习惯、我觉得呢啲咁嘅仪式感嘅话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喺一个新嘅开始嘅时候咧，系更加为自己鼓舞嘅。 系啊，要努力啊，真 系 啊，即系又嘥一年时间啦。 冇错， 咁就点咧？追翻晒啲嘢翻嚟。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嘅话，其实系同我哋头先讲嘅。是完全冇 慣嘅啦，我慣嘅啦，因為我自己就咁做， 冇問題，冇問題 ，no comment。 即係個名係咁樣嘅啫。從今開始，從今開始，我哋有黎明哥哥嘅一首歌，哎呀，好開心㗎！原來揀嗰啲歌同自己講嘅嘢冇關， 終於有份， 係咪好正？ 哪怕转眼你已老一秒，微信那个吻却抹不掉，在这短短一吻间活了千晚。我要谢谢你那点率性，谁敢说你任性，留给世界去做证，别要醒，为了你温暖，愿意将一世快乐燃烧一段情的意，没有这一天，又为什么爱明天？ I want to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 旧日命运谁在意，但愿现在才是我今生开始。 I'll giving my whole life to you， 日后命运谁在意，但愿现在随地老天放纵旨。 My love for you，我要你永远也记得我，明日世界哪怕变荒漠，至少这颗心已经为你开过。你与我会去到有多远，晨曦哪怕渐暖，时针折断了便算，别要转，为要你将不曾流出的热泪披在 你已没有这一天，又为什么爱明天？ 黎明哥哥啊， 嗱呢啲歪风不可长， 歪风嚟嘅咩？ 歪 咁你又开，咁你嗰时又开，你话人， 所以我改进， 睇下你下一首点样，你讲，嗱你唔好唔对题啊，你自己啱先话完， 或者你一定要好唔对题， 系啊，你唔好歪风啊， 你自己拣条路行， 你唔好歪风啊，嚟，点解歪风？歪风强嚟，歪风强。 咦，有次 你哇好大压力， 讲到你听又话我 歪风强， 即系咁啦， 讲讲 冇嘢讲咩？ 唔系，我自己觉得咧，头先我讲咗啦，工作上要有新开始啦，咁另外九月份咧，我会重拾嗰对跑鞋攞出嚟，因为咧其实咧七八月咧真系太辛苦啦，我惊我好辛苦吓，而家咧里面有一个歌词咧又系浮沉中稳步再上，一切凭我力量，系啦，我要即系知道自己量力而为， 咩啊？ 身变色龙，做咩啊？ 你赢。 回首多少沧桑，令我记起千万万记往，人事百变人还，谁料世间千百动荡，前路也是茫茫，令我眷恋只为恨以往，如若意志坚定，面对秋风秋雨又何妨，浮沉中稳步再上，一切凭我力量，今天若有飞翔，逃令他朝身堕于劫网，从前种种逝去了，心里还有愿望，今天让我闯一闯，回头笑问，谁来再次换迷藏？沉中稳步再上，一切凭我力量，今天若有飞上，徒令他朝身堕于劫网，从前种种逝去了，心里还有愿望，今天让我闯一闯，回头笑问，谁来再次换迷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怪奇故事之遇上怪奇的女人。做运动有好多个方法，有啲运动比较少人尝试，但听讲都几有用。呢个运动就系向后行。你有冇听人讲过向后行可以减轻嗰个膝头骨嘅压力，练呢个大腿后肌、腰背肌等等？我就听过啦，见过人做添。不过点解同今日嘅怪奇故事有关？原因系我哋嘅故事主角阿明成日都乌眉瞌睡，好攰好攰咁样。哦，你明白啦，系咪佢想试下用呢一种方法去行路？唔系，只不过。阿明是一个收夜工的人，经常夜妈妈就回屋企，还有经常会经过一条斜路。今晚他又收工了，斜路上面没人。今晚的天气很差，落着雨粉粉，虽然不用开车，不过都是令到那个景色很迷蒙。头先我话路上面冇人啫，不至于完全冇人。冇几耐行下行下，哎，前面就有个人行紧落嚟。点解话落嚟啊？因为斜路嚟。虽然话夜晚啫，街上面遇到行人有几出奇啫。不过奇则奇在。这个女人是刀后行。为什么只是女人？因为见到一大把长头发吸住了个背脊。当时阿明就想了，哦，是的，这是不是刀后行呢？是可以呢帮助那个膝头哥啊、背肌啊等等。但落紧雨，夜妈妈，一个人，这么搞鬼。不是说不得，不过很少有。阿明都唔理佢啦，自己继续行自己嘅路。仲有一样嘢比较奇怪，一般人好少倒后行。当你要倒后行嘅时候，你系会行得比较慢。点解？唔惯啊嘛。但呢个女人好似行得好自然咁样，一步一步，好平衡咁，越行就越近。阿明虽然冇乜宗教信仰，不过都唔系好信鬼神。望到虽然有少少毛骨悚然，但系算啦。但系佢觉得有一样嘢啲奇怪，条街咁静，佢自己都听到自己嘅脚步声，咔咔咔咔。但系嗰个女人，尽管佢一步一步行落嚟。阿明乜嘢声都听唔到，成条街只系得佢自己嘅脚步声，好清脆咁样，一下一下，慢慢佢同呢个女人嘅距离越嚟越近，佢尽量唔想去谂佢，唔去望佢，因为佢觉得好诡异。好啦。那个女人行下行下，终于都离开了，慢慢变成她身后的人了。这件事发生了之后，阿明很后悔。很后悔什么？当时她不应该这么好奇，当个女人明明已经行走了，佢点解仲要拧翻转面？嗱，人嘅好奇心有时系禁制唔到，你越唔想睇，你越想睇，越唔想知， 越想知佢系咩样嘅呢？于是阿明就当阿明慢慢擘翻大对眼，诶，周围都白色嘅，我喺边啊？跟住有个护士小姐就话：先生啊，唔好喐啦，你被车撞到啊！吓，我头先明明放工翻紧屋企噶，点解会被车撞到嘅？虽然一片混乱，阿明尝试组织下脑里边嘅想法。我头先做过乜嘢啊？哦，行街，见到个女人，跟住佢到后行，然后我拧住面，我想望下佢个样。被车撞完之后，原来真系会唔记得嘢噶。我试过，阿明咧记忆之中好混乱，但系隐约记得。当佢拧转面嘅时候，点解见到又系一把长头发吸住咗嘅？头先佢明明都后行，咁即系话我拧转面，应该系见到佢个样噶，冇理由会又见到又去头发。其实就喺嗰个时候，佢已经唔经唔觉行咗出马路，砰！于是就系咁就入咗嚟医院。而家利是讲句，大家有冇入过医院啊？医院里边，除非你真系病到唔喐得啦。如果唔系，你瞓喺病床上边，无无聊聊，身边又有啲阿叔阿婶喺度呻吟，又话痛啊，又话唔舒服啊，又叫姑娘要做啲乜，有时都几唉。阿明就系咁啦，佢嗰晚要留院观察，瞓喺病床上边，讲真的又唔系真系咁严重。佢觉得好闷啊，仲有成十几个钟先可以离开。唉，不如出去搵个嗰啲买嘢饮啊、买嘢食啊嗰啲机，揿少少嘢出嚟消磨下夜晚。于是佢就敷开张被，着翻对拖鞋，然后行出去。你有冇去医院夜晚见过啲走廊系点噶？过咗呢个探病时间之后，真系一个人都冇，同埋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嗰啲灯光好似忽明忽暗、灰灰白白，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阿明都唔理得咁多啦，唉，忍住身体嗰啲痛，就咁啦。啊，边度有机买嘢饮啊食咧？行下行下都唔知行咗去边座啦，一转个走廊，佢突然之间见到个好熟悉，但系唔想见到个画面，有个人行紧过嚟。点解话熟悉？因为佢又撞翻嗰个女人。又是刀后行，又是行紧埋你，又是头发冚住晒，一步一步一步越嚟越近啦！点解会咁噶？佢好惊啊！佢褪后咗两步，仲行埋好啦。突然之间，有人拍拍佢膊头，先生，啊、做咩啊？有个姑娘问。你做乜嘢啊？夜晚冇咩事，翻入病房啦。哦，好啊好啊，我翻入去噶啦。同个姑娘答咗两句之后，佢拧翻转面，走廊 乜嘢都冇。咩到后行嘅女人？冇。成个走廊空寥寥。阿明唔想再买任何嘢，马上三步拼作两步跑返自己嘅病房，搵被冚住自己。因为佢知道你一个到后行嘅女人，应该就係、是、唔好要我讲嗰个字，你明白。 怪奇故事之突骨，都市人生活紧张，周身冤痛的时候，可能就去突骨，或者文雅啲叫做按摩。阿明就是其中一个爱好者，耐唔耐就会揾翻一啲嘅正经嘅，强调系正经嘅按摩嘅地方，揼一揼骨，舒筋活络，等个人精神啲。今晚佢去咗一间平时比较少去，点解？呢间比较贵，试下啦，人一世物一世。嗰、那个摆设，嗰、那个气氛啊，都唔错。各位按摩师 都几好手势。啊，你揼过骨未啊？揼骨有时呢，如果你真係好攰，佢又揼得几好呢，慢慢你就会瞓着咗。阿明就係咁啦，朦朦胧胧瞓着咗喎。话朦朦胧胧，即系话冇知觉中都仲有啲知觉。佢好似隐约听到嗰个姐姐喺度哼歌，哼一啲无字歌。最初阿明都觉得，诶，由佢啦，佢搭紧骨，佢哼歌关我鬼事咩？但系唔知点解，嗰个姐姐越哼就越大声，又唔系好听。唉，可唔可以收声啊？但系如果我叫佢唔好唱，系咪好冇礼貌咧？阿明嘅心不停喺度挣扎，我应唔应该出声叫佢唔好再唱啊？好嘈啊！我揞住耳仔又更加冇礼貌。到最后，阿明嘅忍耐力已经冇晒啦，佢就话：小姐啊，静少少啦，我想休息。好似静咗啲咯，但系冇几耐，嗰啲声音又响起，而且喂系咪玩嘢啊？好似哼到喺耳仔边咁，控埋嚟哼添。你唔系咁啊嘛？叫你唔好唱，你就控埋啲。点解阿明知道佢系控埋啲嚟唱？因为女仔系长头发，佢感觉到。有啲女仔嘅长头发扫咗落佢条颈度，头发扫落颈嘅感觉冇嘢可以代替，唔会错，一定系。阿明终于忍唔住啦，你搞咩啊？一坐起身，你知唔知佢见到啲乜嘢咧？佢乜嘢都见唔到。成间房得佢一个，去睇下个表，吓、啊、乜？原来自己瞓咗咁耐。通常嗰啲按摩师如果见你瞓着咗，佢就会唔骚扰你，先行离开。头先一定系咁，个按摩师已经做完佢要做嘅嘢，离开咗。咁我瞓緊觉嘅时候点解会听到有人唱歌仲空埋嚟啲头发扫到我背脊嘅。阿明已经唔敢諗咁多，马上着返衫就离开个地方。后来终于有一次佢忍唔住，又去翻呢一间按摩嘅地方，揾翻个 number 嘅女仔，问翻佢嗰晚嘅情况。那个女仔听完之后，一啲都唔惊奇，佢话：系啊，呢度耐唔耐就有呢啲咁嘅事。试过有一次啊，我帮一个客人揼揼下骨，你知唔知佢问咩？那个客人突然间望住我话：， 哎，阿姐啊，嗰边坐喺度长头发嗰、那个系咪你学徒啊？点解成个晚上坐咗喺度望住你同我，又唔出声？边个嚟噶？ 阿姐吓到嗱嗱声走出去，透一透气先。你话啦，点解无端端多咗个？我就唔想去谂。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本港时间中午开始将经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东京电力公司在控制室播放的直播片段中显示，一名工作人员打开海水泵，标志排海工作开始。东电公司分析，确认首批排海的水中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远低于标准。在北京，生态环境部表示，正在组织开展今年度管辖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测，后续将持续加强监测工作，及时跟踪研判福岛核污水排海对海洋辐射环境可能的影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本港今日起禁止来自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环境及生态局即日起每个工作日以新闻公告公布相关检测结果及环境辐射水平。食安中心、渔护处及天文台亦会在各自网页公布。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担心，禁令不包括一些手信和少量携带的食品，会产生灰色地带。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日本团昨日的报团人数较之前少大约20%，形容只是阵痛，估计2至3个星期后报团人数会恢复正常。慈云山慈政村昨日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两人死亡。警方说85岁女死者头部及颈部有多处切割伤口，怀疑被利器袭击所致。至于66岁男死者就怀疑以连接地板、以连接拖板的电线上吊后死亡。两名死者是楼上楼下邻居，警方生前有互相投双方生前有互相投诉指对方制造噪音，但是今年就有大约10次。探员在现场检获一把斧头，相信同案件有关。警方昨日下午4:00接报，指慈政村正旭楼某一楼层有人受伤昏迷，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躺在地上，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调查期间发现，女事主昨日较早前曾经向管理处投诉男子受男子骚扰，探员于是到男子单位调查，发现他已经上吊，送院抢救无效死亡。探员亦都检取到男死者的染血衣物。一艘停泊在油塘、观塘仔湾的等船早上9:30发生火警，仍未救熄。消防处派出两队烟雾队及出动2条喉在现场灌救，初步知无人受伤，亦都无需疏散。救护车在现场戒备。消防处说，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建议关闭门窗及保持镇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1: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86点，升了341点，总成交金额51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8点，升1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25.2，升7.2；美团137.5，升7.2；盈富基金18.7，升2.9；药明生物45元，升3.9；阿里巴巴89.85，升2.55；友邦保险69.55，跌4毫；快手66.3，升0.9；中国平安44.5，升3毫；比亚迪股份226.8，升6.6；安踏体育89.2，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9.971，瑞士法郎8.939，澳元5.081， 加元 5.8， 新西蘭元 4.682， 歐元 8.5221， 每百日元對港元 5.40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92.764。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182 點，升了172點，港金報17,96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5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20.1美元，賣出1922.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怡静， 请嚟芬兰语顾问 Alan 伍俊林。 咁其实喺芬兰里边咧，家庭嘅教育咧，好多时间咧会带佢哋去出去感受嘅，无论喺沙啦、树啦、树叶啦、草啦，用自己双手咧去掂呢一个世界。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乜嘢系意识流画派？ 意识流咧就系具象、抽象去到想象，佢嗰个结果、嗰个定型咧，唔系嗰个艺术家定嘅，系由个观赏者定。你觉得佢似乜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意识流画派代表油画家范真分享佢嘅《美画人生》。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用色彩燃亮人生。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咩？做隻狗，呼呼，不做壞子人。 Doctor Eric， 喂，早晨啊 ，Eric， 你好，早晨啊，好，今日咧呢个宠物时间同我哋讲咩 ？Doctor Eric。 我哋今日讲咧，就我哋即系有时忽略啲猫主啦，所以今日我哋讲下猫啦。其实呢、這个即系狗都有呢个问题嘅、 嗯， 我即系成日都俾人问，或者自己第一个养动物嘅问题就系我哋应该喂咩俾佢哋。 喂咩俾佢咯？ 而家 罐咯， 一般都系噶啦。 咁样答就好咯、 啊。 其实咧，我发现咗好，即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人嘅。 系、啊， 即系有好多人都接受你头先讲样嘢啦。最简单啦，冇烦恼啦，狗包狗粮咁，唔使烦。咁呢个系真嘅。咁、样就 Doctor Eric 啊，对唔住，我想讲少少，因为而家咧嗰啲狗粮、猫粮咧，佢哋做得好好嘅。当然佢都系一个从商业角度啦，佢已经咧谂埋咩狗。咩貓喎？唔知啊，可能唔知 Sarah 有冇去到咁 detail 啦。 係啊， 買狗糧咧又話嗱，呢一種咧 for poodle 嘅，呢一種咧佢驚死你搞錯。咁跟住咧又嗱，呢只咧就係 BB 狗嘅，呢啲係成犬嘅，呢啲係減肥嘅狗啊。佢已經分到咁仔細，我仲使乜去諗咧？即係我咁諗。 哦，係啊！如果個人咁樣諗，我就睇少，我就睇數多症嘅，因為我哋睇腸胃不適咧，同埋嘢食有關嘅病咧，係 基本上最多嗰樣 嘢。唔會啩？點解啊？ 因為亂俾嘢佢食。 你食嗱，你食唔啱又引致問題啦，食太多又引致佢肥啦，食唔營養不良嘅嘢又長遠嚟講會引致到啲。即係譬如老啲會做啲腎衰竭啊啲咁嘅嘢啦，最immediately 咧就因為你喂臨審嘢俾佢食咧，或者 臨審 喂咧就引致腸胃炎咯。 哦， 所以就嗱第一樣嘢啦，咁我哋講狗糧先啦，因為嗱唔係個人喺呢個世界上咧係即係想喂狗糧，好似你哋頭先咁講嘅，我認為係最安全嗰樣嘢，呢個係真嘅，係。所以如果你想最安全同埋。最麻煩嗰樣嘢咧就是、狗糧，咁你可話狗糧市面上好多唔同狗糧啦， 係啊， 係啦，所以就我 general guideline 咧就其實咧就你可一問嘅醫生啦，你嘅獸醫可以 recommend 啲狗糧俾你啦，或者你嗰啲出面口面嘅醫生嘅接觸嘅狗糧都有限啦，世界有好多唔同嘅狗糧，所以其實喺美國咧有個即係美國嘅認可嘅標籤嘅，所以如果美國狗糧咧就會有個我哋叫 AAF。CO 嘅標籤，如果有呢個標籤，你就有放心啦。一般狗糧、貓糧、狗糧喺歐洲咧，歐洲就冇一個咁嘅明顯嘅標籤嘅。不過而家啲狗糧都好，即係世界各地噶啦，所以你可以 check 美國咁去買歐洲嘅牌子都一樣嘅啫，應該。咁就不過咧就歐洲有啲寵物嘅標準嘅認可嘅，即係喺歐洲歐盟嗰度買貓糧狗糧咧，就一定要 meet 一個 standard 嘅。不過係咪最好就見仁見智，所以我都認為問你個醫生最好啦。咁貓糧狗糧就咁啦。咁不過咧，事實上咧有好多人喺香港就認為想自己整俾佢食。 對唔住，對咧，我想插一句啫，就是、狗糧貓糧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唔知阿 Sarah 有冇試過咧，或者寵物主人有冇試過？有時你買咗你覺得係最好嘅，係咪？即係甚至醫生 guarantee 話呢只好啦咁啊。佢唔食㗎，即係好似細路仔咁呢，你唔係你買俾佢就食㗎、嗯。遇到一啲譬如你買返嚟佢唔啱個口味，譬如你轉咗口味啦，或者佢今日唔鍾意呢一隻呢，咁你點呢、 啊、 你 可以 冇㗎冇㗎啦，嗱第一樣貓油呢 佢未必食㗎， 真係 唔會影響嘅、okay? 所以我佢唔會因為朋友同佢講咩佢想食今日啲新佢因為佢冇呢啲影響咧，其實你唔俾選擇佢其實食啲貓同狗同一樣咁開心嘅啫。 哦，即係佢死死地氣，佢又會食噶啦。 死死地氣， 即 係食呢樣唔係冇嘢食，係咪啊？ 動物病就我有個口頭禪嘅，基本上就係、是、一隻正常狗唔買只貓咧，唔會望住兜嚟我食嘅。 嗯， 哦，即係你點都屈佢食，即係 係啊！我試過好多次咧，就譬如我有一個有一次咧，有朋友就我去旅行，佢去旅行咁樣，佢留咗只狗俾我，佢話又俾好多 instruction 話要食乜就食乜咁樣啦。係 啊， 咁最尾我就擺我啲狗糧喺度。我冇誇張，我諗唔使一日啊，唔好話三我去三日啦嚇，唔使一日咧，佢就喺屋企食緊嗰啲糧。我就話點解咁複雜？佢話佢唔肯食噶，我話咁食緊啦。其實好多時啲主人咧冇餓半日都唔得，即係好似香港媽咪 嘅 人係啦，家長咁樣真係大自然只狗其實冇唔係日日食嘢嘅，你唔可以 係咩？ 係啊，佢哋都要捕獵到嘢先有得食噶嘛， 係 喎。 O、okay, K， 明白。 系啊，佢即系唔系日日食，所以佢哋 design 唔系日食，所以你饿佢几日唔会有咩事嘅，系、嗯、所以坚持其实就头先呢个问题好少系问题。不过如果佢平时食开咩都好啦，狗粮又好，无端端拣饮杂食咧，系就呢个可能表示佢冇胃口，所以系有问题先咁样、 嗯。 如果佢本身嘅习惯好变唔好咧。就可能係問題嚟嘅，所以提高警覺啦。咁、我哋今日集中講下貓啦，因為 好 我哋講開狗啦。咁就依人或者狗都講嘅，不就即係有而家好興，我即係十次有九次有啲人入嚟咧，就話我只貓狗食生肉， 係食鮮食啊嘛，稍微叫做 係啊鮮食啦。咁樣鮮食個問題，其實咧喺外國咧有啲獸醫係 recommend 嘅，咁就會同你講話啊，咁你要買人 grade 嘅肉咁啊。我心諗嗰個我喺你喺邊度買啲唔係人 grade 嘅肉咧？ 咁你知人 grade 你直接同佢講啊嘛，做乜你個心諗啫？ 係咯，即係有咁寫嘅。不過咧就香港。你好明顯買肉就全部人 grade 噶啦，不過咧就好明顯冇買壞過期啲，理所當然啦。不過咧就佢其實點解香港我哋做手業，我唔 recommend 你食生肉咧？ 點解？ 係因為生肉其實有菌啦。咁其實第一樣嘢 BB 狗，任何食國家個手業都會同你講話唔好喂生肉俾 BB 狗啦，因為 BB 狗 生肉 生肉 係啊，生肉唔會啦，你唔講嘢唔會做噶。生肉生蛋呢啲好明顯有菌噶啦。 人都唔得啦，咁更何况你只狗咧？ 嗯， 人都唔得啦，更何况你只狗咧？ 三 个月， 系啊，真系即系大把人喂啲好古怪嘅嘢噶。咁不过 喂啲鱼生俾佢食咁啊。 系咯，鱼生得唔得？鱼生人都食嘅，咁又系鱼嚟，咁得唔得？ 唔系你讲先食嘅话咧，其实我听过嘅 Dr. Eric， 佢哋讲紧嘅就系话系一啲唔系我哋制成嘅，譬如可能系狗粮、猫粮咁样一罐罐嗰啲，唔系嗰啲，即系可能就系你买一嚿牛肉翻嚟嘅话咧，你自己就系即系炒就整到好香咁样捞啲饭俾佢咁样咯。 嗯， 系啦，呢个好啲啦， 系咪呢个会好啲啊？ 都煮过，系都叫煮 生肉，大把人喂生肉。 哦、 你而家好兴嘅出边，不过咧个问题系香港点解冇咩情况下我建议你只狗几成年几健康都好咧？系因为咧你食乜嘢咧你就屙乜嘢噶啦， 系、嗯、 所以咧其实一般人喺香港啦，就唔系住一间巨大屋只狗，所以你好亲密嘅同只狗。同其他外國家個、 嗯， 所以咧，其實我舊時養蜥蜴咧，同埋話如果你養雞咧、 嗯， 就其實你唔可以掂佢啲，即係你摸完佢一定要洗手，因為佢啲便便有三門治菌啊，有啲幾惡劣嘅嘢嘅，因為佢哋食嘅嘢啦。咁我哋只嘅狗咧一樣嘅，如果你食三門治菌啊，食嘅啲菌咧、 嗯， 我當佢免疫系統 good 嘅，冇事嘅，食都唔死嘅。佢屙出嚟嗰啲嘢咧，就有嗰啲嘢噶啦。 而我哋又因為咁接近，我大家住翻一間屋， 係咯。大家養寵物，你都試過，即係你見完只狗唔記得洗手去食嘢噶啦。呢個係一個意外，有時會發生，唔應該發生嘅意外。不過呢個 happens 啦，所以其實咧都幾危險下嘅。 哦，呢個係一個係呢個好提醒啊！冇諗過， 一定要洗手啊！嗱， 明白明白。 係啊，掂完狗，掂完狗一定洗手。嗱，咁樣就你話頭先主食咁樣，咁其實係唔係話唔得嘅？我哋話講貓咁啊，貓其實事實上係貓狗都係嘅，其實係食肉獸啦，有少少菜嘅，因為大自然佢會自然食少少菜嘅，因為可能打完獵個動物個胃入面有啲菜佢食咗入肚咁樣，或者冇嘢食嘅情況底下佢乜嘢都食㗎啦。 嗯 嗯， 係啦，所以呢就記得就 five food group 啦，就肉啦，咁樣嘅肉啦，即係新即係靚嘅新鮮肉。煮熟佢，烚熟佢，咁樣就同埋有少少 whole grain 啦，即係譬如oat 啊、corn 啊、飯啊、巴黎啊呢啲咁嘅嘢咧，你記得要煮熟佢啦。 即係谷類嘅嘢， 好難消化啦，梗係。咁樣就魚都 OK 少少，不過唔可以成日，特別唔可以雪藏魚。系啦，不過如果譬如你間唔時開罐頭魚咁，都唔會有咩大問題嘅。不過你記得啦，呢啲嘢咧就要。同埋要 balance 佢少少菜啦，因為佢菜就係一個佢哋唔鍾意食嘅，其實 個狗 就 係 一個揀出嚟嘅， 咧係擺菜入去而引致個狗糧好味或者貓糧好味， 哦、 特別貓發泄啲，因為貓嘅嗅覺仲好過只狗， 係啊， 反正佢哋發泄啲嘅，咁就變咗，不過貓就會啲菜就會 provide 啲維他命啊、纖維啊啲咁嘅嘢，所以冇又唔得，所以一定要有少少嘅， 知道。 系啦，即系同埋加埋，你要做啲嘢就要一个均匀嘅，你要因为你喂嘢入胃噶嘛，你要均匀噶啦，所以你同埋加埋要适应嗰只量，因为你好得意嘅，你如果我有个 BB 女啦，咁就好似自然，我未养过，冇 instruction 都有知道啊，要换奶粉就一定要两扣噶啦，系啦，不过咧就狗粮都系个人都知道狗粮要两扣噶啦，不过咧就。好多呢啲咁嘅零食嘢啊，或者呢啲咁嘅煮熟嘢咧，佢就啲人冇呢個概念嘅，到時特別零食啦，就唔零食咧，你買一包翻嚟咧，好多時就哦俾一粒，我屋企都幾開心，我俾三粒四粒，咁咧佢聽日肚餓嚟睇醫生， 係 嘅，即係節制啲，唔好見我中意食就係咁俾， 四份一粒少少，聽日我冇事喎，咁啊慢慢俾佢兩粒， 哦明白， 買將一粒剪開兩邊咪有兩粒咯。 系 啦，咁你就系啦，你讲得啱啦。咁你适应咗，慢慢适应咗，你先至之后咧就变咗嗱，嗰啲只粮会引致呢只零食就唔会，咁你就唔好成日转啦。因为次次转都要两个礼拜噶啦。 哦， 两个礼拜， 连零食都系 OK， 知道。咁 你 入口嘅嘢， 讲啲主食都要咁，不过就即系主要系先食啦，同埋你要摆个功课，因为好多人问我，就嚟到就话，医生啊，我哋喂狗粮咁，喂猫粮我自己煮嘅。我问咁你咩成分啊？有冇做过功课啊？有冇谂过入边有咩唔同嘅蛋白质啊？成佢就望咗呆咗话哦，我 知噶嗬， 咖喱鸡肉嘅啫，加少少菜咁，可能冇误会，咁可能会接近需要嘅，其实唔系太离远啦。不日日离远少少咧，就离远好多噶啦。 嗯，明白，即系总之接近翻系。 好，喂，多谢多谢 Eric， 希望每一个朋友咧，即系俾一啲食物俾狗仔、猫仔之前咧，都要谂清楚系咪对佢最好，好嘛？好，多谢晒，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好啦，十分钟又到晏昼一点钟，呢、這个时候当然有我哋星期四嘅职业安全短剧，听日星期五咯。 哇，犀利啊！ 又有你又知唔知啦？留意听嘅嘉宾啊，好，嘉宾即刻听朝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哎呀，可唔可以俾啲起重机械详尽嘅资料俾我啊？ 起重机械被广泛应用于好多行业，其中建造业就系最多运用起重机械嘅行业，主要咧就系利用嚟协助进行各类嘅吊运工作，帮助快速咁样搬运重物到指定嘅目的地，以及咧就减少使用体力处理操作。但不当使用起重机械以及系唔正確嘅吊运工序，可能会引致严重嘅意外噶。 犀利 ，Sarah 姐，你对起重机嘅认识仲劲过 AI。 我唔信，我考多你一条题目。 冇问题，即刻问啦。 AI， 请问进行吊运工作前有咩工作要准备啊？ 哎呀，依时啦，你听住啦。所有吊运工作喺进行之前，要评估需要处理负荷物嘅重量、形状、重心等等，然后咧就制定吊运嘅计划，教导所有相关嘅工作人员安全操作嘅方法，并且明确咁样分配个人嘅安全责任。 根据吊运计划，拣选适当的起重机、起重装置及索取装配方法来吊运负荷物，再安排适当的吊运路线，以确保其范围内没有任何妨碍吊运工作的情况，例如架空电缆或者其他吊运工作。还要确保起重机和起重装置已经由专业注册的工程师及由合资格的人士进行测验、检测、检查和确保其处于安全操作的状态。 另外咧，仲要确保地面坚实稳固，系咪有足够嘅承重力，以支撑起重机所产生嘅最大负荷。最后咧，当然系安排受过合适训练嘅吊运督导员、吊索工，即系叻架，同埋咧，当若起重机嘅操作员冇清晰嘅视野咧，就要信号员响现场传递信号俾起重机操作员，确保吊运工作安全地进行啊！ 喂，肥强啊，点解你嘅职安健知识进步咗咁多嘅 ？AI， 因为我系职安吊运 KOL 啊，咁咪好熟呢方面嘅资料咯。例如要操作起重机械装置，必须要委任合资格操作员，即系机手啊，操作起重机，并确保机手响吊运前已经知识负荷物的重量，没有超出起重机械的安全操作负荷。 AI， 你帮我接下去。 收到。还有起重机需要有一张安全操作负荷表，展示在起重机内，而所有种类的起重机均需配备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为最高安全操作负荷为一公吨或以下的起重机，或者用找斗操作的起重机，又或者用电池方式操作的起重机除外。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通常是连同超重断流装置一起使用的。 啊，我还以为自己是职安有关吊运工作安全的达人，怎知遇到对手了。好，等我都表现一下自己先。大家听住啊，要被吊运的货物或者物品的每一部分都要稳固地吊住或者支持住。另外，当然要确保所有吊运工作人员都已经配备及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最后，在设置吊运区和限制未获授权的人进入吊运区。 跟住呢就查下天气报告，避免呢安排吊运工作在这个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进行。当吊运工作已经跟踪安全施工步骤顺利和安全地完成呢，AI 之后要点啊？ 听住，完成吊运之后的善后工作同样重要。首先就要确保已经将负荷物由吊钩上移走，跟住就要将个吊钩升到最高处，以便吊钩远离其他的操作。 确保机手已经熄咗起重机的引擎，仲将有关的动作制停及锁上，仲要拎走起重机上面的起动匙和其他锁匙，并妥为保管。 啊，手尾等我嚟啦吓。专业人士咧已经依照制造商指示嘅要求进行检查，安排员工定期进行保养同埋特定维修工作，确保起重机检查及保养技工已经将检查及保养结果妥为记录响一份检查及维修表格内。AI 一齐去饮茶咯。 好啊好啊，吓乜佢唔系 AI 机械人咩？原来系真人嚟噶。 AI 是我英文名嚟嘅，真人嘅英文名唔可以叫 AI 嘅咩？诶，咁你英文名系 图图啊？ 图图行啦，去 T。 吊运工作安全好重要，事前事后检查不能少。我系图图黄希图。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